大家好啊，现在我们谈谈这个拉美陷阱啊的问题啊。首先从这个很典型的阿根廷开始谈起啊。阿根廷吧，它是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啊。在100年前的20世纪20年代啊，跟当时的法国相比啊，阿根廷在经济和个人福利方面啊都处于优势。在伦敦和巴黎啊，阿根廷地主阶层的孩子啊，被看作是20世纪初最早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富人之一啊。但是到了现在啊，阿根廷人啊，自认为他们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啊。他们这个很多欧洲移民的这个子孙吧，也都想回到他们的祖父母之邦啊，也就是欧洲了。阿根廷啊，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啊，是拉丁美洲啊最富裕的国家啊，生活水平跟欧洲啊是可以说是不分高下啊。然后强大的欧洲移民潮以及健康的牛肉和小麦出口业为经济的蓬勃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啊，后来到了1970年代末啊，残酷的军事独裁所发动的暴力镇压运动啊，震惊了国际公众舆论。即便在国家转向民主时期啊，阿根廷啊经受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和政治上的倾轧。到了21世纪初啊，经历了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阿根廷的相对生活水平啊经受了全球范围内的急剧下降。应该说啊，阿根廷它这个国家吧，它是得天独厚啊，它有一个肥沃的大平原啊，可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平原，叫潘帕斯平原。这个平原为牛羊提供了丰沛的牧草啊，出产大量的小麦、玉米和高粱啊。内陆各省有几百个世界上一流的葡萄园、果园、甘蔗种植园，也有木材加工业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啊。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的冶金业和汽车制造业发展迅速。啊，第三大城市，圣菲控制生机勃勃的河流航运业啊，总之吧，就是很多有优势的地方啊。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洛斯依然是美洲最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啊，舒适的林荫大道贯穿优雅的市中心购物区，两边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公共建筑啊，如玫瑰宫啊，就是阿根廷国民宫啊，现代希腊风格的国会大厦，以及科伦大剧院的歌剧大厅啊。然后阿根廷的政治影响一直是超越国界啊，他有很多的名人吧啊，包括文化名人如那个博尔赫斯啊，还有很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化学奖然后医学奖啊这么一些科学家啊，好像有五六次啊。然后还有什么歌手，还有这个探戈啊，是阿根廷独特的音乐题材。而且这个国家吧，它的教育水平也很高啊，它的这个工人吧，就技能也非常的娴熟啊，可以说这个国家，它应该是成为就是发达国家的哈、啊，但是现在它却完全不一样了，不说现在了啊，从大概五六十年代吧啊，就是说大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阿根廷是经济停滞、长期失业、政治暴力和尖锐的阶级冲突等等。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研究阿根廷问题的人呀，就提出了一个阿根廷之谜啊，这么一个命题吧，就是阿根廷它这个在一百年当中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啊，当然可能这个巨变的时机可能只有二三十年吧啊，就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啊，就是很多的学者吧给出了很多的回答，这里我们先不说答案吧，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阿根廷它的这个历史的情况吧啊。当然我要说啊，我看的这个资料可能也不完全啊，可能也看得少啊，都是这些信息吧，都鸡零狗碎的啊。但是，确实是以这个世界历史文库啊，《阿根廷史》啊和那个《现代拉丁美洲》这两部书啊，它的这个基本的资料啊，来为大家讲解的啊。可能吧，就是说，有可能也会有一些差错或者遗漏啊。就是说吧。阿根廷吧，它以前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了，它包括整个拉丁美洲那一块哈。然后后来吧，就是 欧洲吧，它进行了那个拿破仑战争吧，西班牙可能跟英国也有什么战争啊，就在那个夹缝当中吧，包括西班牙对这个拉美的这个统治吧，可能也是不太得人心吧，就是阿根廷啊，或者是其他拉美国家，它这个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啊，就慢慢有了这个独立的诉求。然后吧，就是在殖民地时期吧，啊，包括到后来，就是说拉美它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阶层啊，或者说一个社会的角色吧，就叫考迪罗啊，它是拉美特有的这个军阀呀、大地主和教会啊这么三种权力或者是三种角色合一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个啊，算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吧啊，他对于这个拉美的这个政治呀、经济呀啊这个走向啊，包括这个控制呀，他影响非常大啊。然后在那个19世纪初的革命时期啊，考迪罗们组织了自己的民兵啊，对各省实行铁腕统治啊。当然那个时候吧，你们阿根廷它没有成为一个现在这样的国家啊，还比较那个分裂。每个省的强人啊都不信任邻省的同僚，在无数次反对其邻省的军事行动中缔结和打破盟约。你看这就比较混乱啊，比较分裂。这些独裁领导人啊不容忍反对派的存在啊，更愿意使精英家庭至少保持中立啊，他们很多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啊，但他们为保持权力并没有超过威胁极少数特权阶层啊，一切皆出自一个自私其反中的努力啊，即挽救社会秩序。就是说经过这么一个混乱吧啊，大概有这个六七十年到1880年代啊，这个标志着阿根廷啊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啊与管理时期的开始啊。在这当中啊，就是有一个独裁时期，就叫国家恐怖时期啊。虽然就是闹得比较恐怖啊，就是高压嘛，恐怖高，但是它政治上比较稳定了。到这个1880年嘛啊，这个胡利奥啊罗加将军就任总统啊，结束了阻碍国家统一长达70年的政治混乱啊。这个时候他这个阿根廷吧啊，它是有一点民族因素的啊，它有这个政党啊，这个民族国家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啊，这个国家就是牢牢地掌握在国家自治党手中啊，这个党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工具啊，直到1916年国家自治党啊确保了总统继位有序进行啊，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参与的和平扩大，直到1936年30年啊，这个就有点像英国那个他那个民主的这个基础啊，就逐渐的在扩大，有点像宪政啊，虽然他不是真正的宪政，一会儿还会再强调啊。限制选举权和官方提供官方选举名单是80代的规则啊，推动进出口经济是他们的政策啊。啊，这个时期啊，就是说你看他在政治上啊是民主有序扩大吧，应该说这个是向好的啊，虽然他可能就是说还有很多不利的方面，但这个是向好的。然后在经济上也比较好，叫实行了一种自由主义啊这么一个政策吧。啊，就是经济上比较推动啊，就是这个出口啊，然后进口欧洲的技术啊、经济管理啊和劳动力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啊比较开放了，就像是改革开放有点那个意思哈，就是说就是经济自由化吧哈。这个就是说带来了啊未来啊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个经济的大繁荣啊，这就是阿根廷后来啊，就是说它这个经济富裕啊，就是它的这个基础啊，就是在这个自由主义经济时代吧，就是阿根廷啊，你看它的制造业啊什么的都发展起来了，农业啊、工业啊都发展的挺很好啊，包括它这个增长率啊非常高啊，年增长率可能都很高，在经历过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冲击以后啊。他的这个经济啊还每年达到 6.7% 啊，在1920年代啊，就是大概100年前吧，他的这个经济应该说还是发展的很好的啊。但是啊后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遭遇了这个世界经济大萧条了啊，这个1929年的那个世界经济这个大萧条啊，让这个阿根廷也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吧，就是大萧条深刻的影响了阿根廷啊，造成他就是说出口价格暴跌呀，什么大量的失业啊。后呢 就引发了这个社会不满了啊。然后1930年9月啊，就是说军人嘛发动了这个军事政变了，把这个县政府给推翻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军方和民间都没有人公开反对这场政变，就是说可能也是人民普遍不满吧，然后就是都比较有点算是拥护这个政变啊。从这个开始啊 ,1930 年啊，就是说这场政变标志着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啊，以及另一个时代啊犹豫不决的开始啊。下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啊，他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自由主义时代的特点啊，就是说他经济发展这么好，但是他有很多的问题啊，尤其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他就是不公平啊，尤其是收入分配的这种不公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啊，或者说这个最大的这个现实情况。这个一方面嘛，自由主义领导人他没能解决社会歧视不断增长的等级和阶层之间的对抗，以及日益严重扭曲倾斜的收入分配等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改变继承下来的克里奥尔政治在整个自由主义时期，腐败、内部交易操纵政治继承以及行政命令盛行。而且港口的权力经纪人在全国征税，却把大部分税收花在布宜诺斯艾洛斯就他首都这种模式自总督区时代开始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些弱点最终削弱了国家的经济活力，而且这些条件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公正地偏向了极少数人，这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积怨加深，当然了，其实也加深了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这样的一些矛盾吧。就是说呢，你看没有，这个阿根廷啊，实际上它在政治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腐败，这个腐败贯穿了整个阿根廷的这个历史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不公平就是有些人，很多人就是以为吧效率就是说只要追求效率，牺牲公平牺牲很多人的这个福利或者福祉甚至他的基本的这个生活保障都不去满足的话，以为牺牲这一两代人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这个效益，实际上这就是想错了。为什么后来我要说后来兴起了这个所谓民众主义，就是民粹主义，它为什么会兴起？为什么穷人会不信任富人就是说会仇视这个富人？其实这他的一个心理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我再读一段，后来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嘛。正当整个国家机构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社会变得城市化和工业化之时，阿根廷却已无法延续其往日活力。50多年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贸易萧条中走向尽头。活跃的农业部门停滞了，政治家把阿根廷的问题归罪到富有的寡头和外国人身上，转而把国家工业化当作灵丹妙药。1930年以后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创造与其教育成就相当的工业岗位，国家的官僚机构扩大了这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官僚主义盛行这个行政缺乏效率可能制造了一个基础吧。工人们渴望参与公共事务用他们的政治忠诚交换在国家工业中已经组建工会组织的稳定工作由于希望把满足工人的要求作为控制他们的手段政治家们被迫将外国公司产权国有化因此民众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在自由主义的颓废上废墟上兴起了这里就是有两个问题吧，就是说一个这种狭隘的民主主义另一个就是这个民粹主义，也就是说民众主义吧它产生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自由主义时代它没有兼顾公平，没有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和穷人的这种利益吧尤其没有解决政治的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就我刚刚说了贯穿着整个阿根廷历史就是后面还要讲他这个为什么腐败问题他消除不了这个是一个政治癌症，不能说政治癌症，政治恶疾这个阿根廷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胡安碧龙这个人他出生于中产阶级后来是加入了军队在阿根廷军队中升到了陆军上校。这个人野心勃勃雄心勃勃开朗，在近50岁的年龄时 在继欧犹派啊1943年罢黜拉蒙卡斯蒂洛总统的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啊，后来当上了劳工部长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后来吧，还有一些事情啊，成为战争部长和副总统啊。然后这个人吧，在1946年啊参加总统竞选啊，后来就当选了啊。这个人吧，好像还有点亲纳粹吧，好像啊，毕隆嘛，他可能是美国指控他有点亲纳粹啊。然后他参加选举的时候是选民们以坚实的 54% 的多数票选择了这个毕隆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啊，随着美国势力的增长和欧洲的衰败，阿根廷不得不适应美国的势力和超群地位，新世界秩序已经开始，阿根廷在诸多方面受到其影响啊。这里我还是要再说一下啊，就是说你看战后吧，二战之后哈，就是说苏联的它的这个影响力啊也在迅速的扩大，因为在那之前吧，就是说这个左翼啊，这个社会主义这方面它的影响力啊，公有制呀啊，这个影响力啊就非常之大，因为当时大家对苏联的了解很少，对公有制的它这个弊端啊它了解也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尤其是战后这一波啊，这个一波的公有制啊和社会主义这个冲击力相当之大啊。所以我就说吧，就是说近代史现代史吧，它是一个啊在国际的这个大的风云啊，大的这么一个这个互相影响的这个因素当中啊，这个啊互相的这个激荡了啊，就是说一个国家它往往就是说受到外部因素的很大影响，那它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外界啊，外界然后再产生一个作用力回来啊。我就说它这个后来比如说这个毕隆政府所采取的这种国有化呀啊，包括它这个很多的这个高福利啊，它可能都是受当时那些影响，当时就是英国呀，他很多方面也采取了这个国有化啊，是吧，高福利啊啊，甚至印度他虽然也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嘛，他也采取了这个社会主义啊国有化啊，后来啊就是说也算是掉在沟里了啊，尝尽了这个痛苦了啊，这个公有制的痛苦，但是在当时来说战后其实很多国家啊还对这个东西还寄予希望。当上总统之后啊，这个毕隆啊着手实施联合军官团的法团主义原则啊，下面我就不讲了，然后吧，就是五年经济计划发表了，你看他还有搞计划经济，有点像计划经济，他就是说这个政府吧，他很强有力的，啊，说当政府在众团体啊出现矛盾时，作为军委会仲裁人，你看他这个政府其实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这么一个政府啊，他一个就是也有点像凯恩斯主义吧，实际上他甚至在政治上权力更大啊。强有力的啊，新的对外贸易机构对关键的农产品出口采取国家垄断，你看国家垄断啊，干预主义、垄断主义啊。阿根廷开始了拉丁美洲20世纪前所未有的国家最直接的控制经济的政策啊，这个都带有苏联的这些特点。毕隆啊，他的这个方略吧啊，被称为正义主义。啊，当然我前面在强调，就说法西斯主义吧、纳粹主义啊，哈，它也都带有这个特点，啊，实际上这是经济上的一个比较左的一个表现啊，经济上比较左，啊，但是政治上吧，就是说它不是共产党来控制啊，它，但它经济上比较左，都经济上它那个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啊，而且吧，最后吧，它也容易导致这个政治的这个腐败吧和这个集权现象啊，甚至走向一种独裁啊。毕隆的思想体系吧，啊，承诺社会的公正和公共福利啊。毕隆是作为啊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特殊身份进行总统竞选的。我说了，他的这个获胜啊，肯定就是说有民众的这个支持吧。民众为什么会支持啊？他肯定是有这个历史原因的，就是前面那个自由主义时期的不公正啊，导致这个民众吧，他不信任这个精英啊，尤其是不信任这个所谓的政治精英们啊。毕隆吧承诺能够真正解决阿根廷的问题啊，他引导工人索取被不公正的否认了的报酬啊，注意这一点啊，有点那个什么了，给公司啊或者企业啊哈，就是说这个不正常的干预吧，还鼓励罢工 啊，然后政府啊，然后以有利于工人的条件妥协啊，这个可能就导致这个企业或者是公司它这个经营啊，啊，就会这个成本上升啊，受过了这么一个影响啊。每小时实际工资于1947年增加了25%，1948年增长了24%。1946年到1950年间啊，在国民收入中，劳工收入部分增加了25%。啊，输家是资本拥有者，特别是土地拥有者，因为政府的贸易垄断啊，以低廉且固定的价格购买他们的手中大部分产品，啊，然后还有一些啊，一开始这一大胆的策略实施有效，国内生产总值上涨了86%啊，这是8.6%，1946年啊，1947年上涨率更为惊人，为12.6%啊，甚至1948年以5.1%的低增长率啊，按照世界标准也仍然非常值得敬佩啊。毕龙也实现了他的承诺啊，在经济中减少外国的影响。1948年，阿根廷将英国拥有的铁路哈国有化，而且还对龙头电话企业从美国拥有的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开始，以及法国拥有的码头设施都实行了国有化啊。在每一行动中，阿根廷都对业主给予补偿，阿根廷的民族主义分子啊，后来宣称代价都太高。1947年7月啊，毕龙啊付清了阿根廷所有外债，随之发表了经济独立宣言啊。他的这个夫人吧，叫艾娃·毕龙啊，也自称一股政治势力啊。这个女人吧，来自于内地的一个小城，然为广播电台的演员啊。她吧受到社交圈女士们的冷落啊。这些人啊，一直独占着原第一夫人的政治经历，不容旁人介入啊。为了建立群众基础啊，艾娃吧1948年建立自己的基金会。到这个1948年吧啊，毕龙主义派似乎很顺利啊，社会公正迅速建立，经济继续发展，政治上的反对派士气低落，受到羞辱，街道上鱼贯往来的全是忠实者。毕龙啊承诺的新阿根廷正在得到实现，可是啊，时间成功的时间并不长啊。1949年是战后第一次出现外贸逆差，同样重要的是通货膨胀率啊突然上升到31%啊，31%啊是前一年的2倍。更糟的是，严重的干旱削减了出口产品的生产，阿根廷出口产品的世界价格下跌啊，出口产品特别是制造品的价格却在提高。毕龙主义的政策也造成问题的出现，为了维持城市食品价格，政府的外贸促进会对农业产品的价格定的太低啊，其结果是挫伤生产积极性啊，影响了出口。然后吧，那个52年啊，毕龙和他的顾问啊开始了第二个这个5年计划啊，这一次啊远远不如1940年代末的政策那样带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啊。这一计划直接面向外国资本啊，就是说有点像开放了，导致在1954年啊与加利福尼亚的标准石油公司签约啊，对原来在食品低价格策略下受到严重剥削农业也有新的刺激啊，以急需融集资投资资本的名义要求工人做出牺牲啊，接受2年工资的冻结啊，实际上这就有点扭转了，这个不太像这个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了。为了经济增长的重新开始啊，毕龙啊相信啊，他必须扭转他的一些民族主义和财产再分配思想的政策啊，只要经济壮大不难偏向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但是在经济停滞时，工人只能在直接牺牲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下才能获利啊。阶级矛盾对毕龙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民粹主义联盟是巨大的威胁啊。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毕龙主义的政治策略变得更为激进啊。1949年以后啊，毕龙通过提拔政治上的得宠人士赢得了对中军队的掌控啊，他策划了一个新的方案啊，对军校学员进行毕龙主义教育，并发给下级军官华丽的制服啊。毕龙知道他在军队有反对派，1951年他们试图发动军事政变啊。这个1952年嘛，就他的这个夫人啊就是去世了啊，就是好像是33岁吧，有癌症还是什么病啊。就是这个女人吧，就是说后来吧，她的这个名声也非常之大啊。 而且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人物啊。就这种人吧，他个人非常的爱出风头啊，奢侈啊，但是他又啊又搞福利啊，就是说啊，这英国的很多的这个狂热忠实的这个追随者啊，啊，这个就有点像啊，这个真正是民粹主义的这种啊，这种领导人的这种风范了。这个夫人去世后啊，这个1952年这个庇隆啊将他的注意力啊从军队转向由其忠诚者领导的劳工工会啊，随着经济政策更加保守啊，坚定的正义党分子明显呈现出对工人阶级的倾向。1953年庇隆主义的街头人群啊掠夺了赛马俱乐部啊这个阿根廷贵族的壁垒啊，1954年庇隆主义的激进分子对传统秩序的另一根支柱教会啊发起了进攻啊，搞这个离婚合法化啊，所有教区学校都归政府管制啊，就是跟你政府啊在这个权力啊在扩张啊。1955年在庇隆分子的策动下啊，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教会啊，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著名大教堂被庇隆主义人群烧毁。梵蒂冈对此进行还击啊，可能他的国家是天主教国家，将整个政府内阁人员包括庇隆驱逐出教会。庇隆发誓发动群众反对威胁阿根廷独立的阴谋家。事实上庇隆政府失去了控制啊，许多军官确信他要摧毁这个国家啊，可能是怀疑他有点就跟发动文革那种意思啊。与教会的恶战终于使庇隆在军队中的敌人啊得到了机会啊。1955年9月军队的同谋者们向总统提出了最后通牒，辞职或面对内战啊。庇隆虽然常常言论极端，但他不想看到流血啊，他登上巴拉圭战舰，战舰将他载过巴拉纳河啊，寻求密弹啊。这个庇隆吧后来就是算是被迫下台了，就是说但是他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啊，他的这种政策的这种观念的这种追随者啊，却一直啊大有人在。政府抓紧镇压庇隆派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工会领袖啊。1956年6月庇隆分子进行了反击啊，在数个省份出现了亲庇隆的军人叛乱，政府则用武力回击，之后40名左右的领袖人物被杀害。无论庇隆政府有多专制啊，从来没有杀过这么多官员，最终所有政党都被要求自律于民主，做出了如此要求本身就戏剧性，证明了阿根廷民主的脆弱性啊。这里我要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50年代你看，就是说包括古巴呀什么很多拉美的国家，它也在进行一种激进的革命，是吧啊，就是说有像这种左转的这种大的几个总体的趋向，所以阿根廷实际上它也不是不是说就是说是孤立的啊，就是说都有点左倾啊，整个只是阿根廷不如古巴那么这么极端。就是接下来的历史吧，就是阿根廷吧，就是一直吧就是受这个军人干政啊他这个影响啊，就是大概从1960年吧开始啊，到1990年前后吧啊，就是说他这个政策一直啊比较无序吧，比较混乱啊，军人干政他就成为一个常态。这里我要说这个军人干政吧，在这个阿拉美它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大家注意，这可能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不是阿根廷它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啊，它可能有原来这个殖民地的影响啊，有它这个后来那么革命的影响啊，有甚至反正有一个影响吧，我认为这个因素在中国应该是不具备的啊。然后吧就是后来吧它经济不是很好嘛，而且当时吧就是1984年嘛还跟英国啊展开了一个马岛的战争嘛，后来就失败了，因为他比较腐败嘛，这个国家比较腐败，然后吧经济也不振啊，包括又是一个小国吧啊，英国当时虽然衰落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所以说后来是算是赢得了这个马岛战争的这个胜利吧。这个阿根廷吧就是这个国际声望什么的啊，微信啊什么也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啊。后来吧就是说又趋向了这个民主化了啊。但是呢我刚才强调的就是哈，阿根廷它每一届的政府啊，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文官政府，保守党、激进党还是正义党，它都表现出了一种啊严重的这个恶疾，它就是个政治腐败 啊。在历史上，由于司法缺乏制度性权力，并且不独立啊，未能把腐败的部长们和立法者绳之以法，豁免权一直为腐败服务。这里他体现出个什么问题呢？哈、啊，说明他这个国家啊，哈、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公正啊，啊，对于这个政治的这个民主化呀、自由化，实际上他这个追求是不够的啊。然后他这个司法吧，就是说，是软弱无力啊，他无法解决行政和立法部门成员啊所享有的这个豁免权的问题啊，但是他个媒体吧也还可以，还比较自由，经常这个抨击吧，或者习惯性的攻击、写报道、揭露贿赂和腐败的，这些记者吧还挺多的啊，然后吧，就是说。给我们吧，哈、啊，敲响了一个警钟，哈、啊，中国的这个问题啊，不论是哪朝哪代，哈、啊，受到我们这个官僚主义，哈、啊，这种中央集权啊，这种君主专制了，哈、啊，它这个长期的这种恶劣的影响，我们的这个不要说道德败坏、人心败坏，就说这个政治腐败，这个官场的这种腐败呀、啊，啊，真是深入骨髓啊，深入人心，所以说这个将来也是我们中国啊，它的一个政治。文明的一个大敌啊，这个就说这一点嘛啊，他啊，不管你是啊民主化啊还是什么专制啊，他这个东西啊，他确实是不好解决的啊，需要特别的留心，特别的留意。这不是你搞，当然民主是更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甚至说从根本上啊可以遏制这个问题，但是专制是绝对不可能遏制这个问题的。阿根廷吧。啊，这个他这个经济吧一直是萧条不振啊，失业率啊它直线上升啊，成为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1997年啊 ,17% 的劳动人口得不到就业啊，贫困人口啊上升到了 50% 啊，这个中产阶级也深受其害啊，大学毕业生出国或者开出租车啊，外债是不断的上升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总统嘛，当时啊叫梅内姆啊，他讲排场比较奢华啊，民众对他啊都比较厌倦啊，他还有玩弄女人的名声啊，但是呢就说一些选民嘛对他、啊、还行啊，还比较欢迎啊。后来他还再次当选啊，阿根廷吧是恶性循环啊，犯罪率上升啊，出口行业几乎没有机会。啊，还有什么外债啊什么的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吧，啊，毕竟它也是个小国嘛，它可能跟一些大国还没法比啊，它可能受一些外部影响呀，啊，或者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它都比较大。但是呢，它经济吧，就是它会触底反弹啊，它烂到一个低谷吧，它就开始恢复啊。2003年啊，就是说随着生产上升至5.5%。啊，通货膨胀率下降到4.2%，就业旺盛啊，经济开始改善啊，这是阿根廷的情况啊。2003年啊，在决胜轮选举中，梅内姆退出啊，毕龙派的这个基斯内尔当选，使阿根廷啊重新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和外国领袖的信任啊，推动了经济明显好转。这对在国家一半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时入住总统办公室的人来说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啊，随着重新谈判以前拖欠事件银行贷款偿还协议取得成功啊，当开始建设一个曾经摇摇欲坠的处于金融崩溃边缘国家时，阿根廷人民展望未来时可能会带着一些希望啊。这里我要再重新强调一下啊，我是说这个社会啊，当追求效率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公平啊！一旦忽视了公平，它就会产生严重的恶果。然后，虽然是民主制度啊，但是这个三权分立啊，这个问题啊，然后要打击这个特权嘛啊，这些方面要平等啊，要这种法律面前的这个平等啊，一定要很好的贯彻啊，这种原则啊，我就说了，你经济发展的再好。哈，你早晚会埋下这个定时炸弹的啊，社会的不公正啊，早晚会发作的啊。就说社会的这个所有的人嘛，他都是一个整体，你牺牲哪一个人啊， 你必将产生它严重的恶果啊，因为你牺牲了这一个啊，你的这个思维，你还会牺牲另一个，然后牺牲那一个，牺牲那一个啊，牺牲这个群体，然后牺牲那个群体，一旦形成这种思维啊，那么这就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癌症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追求公平，追求正义，追求自由啊，实际上这都是因为考虑到社会的这个良性的长期的发展啊，我们不要看眼前利益啊，不要鼠目寸光啊，不要只顾着啊眼前的啊个人的啊这点所得吧啊，而忽视整个社会的这种和谐公平的发展。下面我再说一说啊，就是这个拉美吧啊，他们普遍的这个拉美陷阱啊，刚才就说阿根廷嘛，他也算是一个典型吧啊，但是就是拉美啊这些国家啊，他民主化呀，包括他的这个经济啊发达程度啊啊，这个社会文明啊，它其实有很好的这个典型吧啊，它就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最了解就是这个智利啊，智利当时吧就是因为在60年代吧，大概它是激进党啊，有点像社会主义的政党啊，共产党那种性质的啊，它有点有夺权的趋势，后来被那个皮诺切特发动这个武装政变吧，好像夺得政权了啊，它坚持了一种啊经济上的自由化啊，就是阻止了这些公有制啊、国有化啊这些不利的东西。然后吧，这个是1973年到1990年吧，好像就是啊，皮诺切特啊，有点当然他在这个期间嘛，也进行了啊什么休克疗法啊什么的，而且成果也都比较好嘛，他也是经济上的自由化啊。然后他属于这种所谓右翼的独裁啊，有点，那他也犯了很多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不良记录吧，然后嘛，他后来自信心爆棚啊，搞选举啊，搞民主，后来他就失败了啊。但是呢，这个智利这个国家却得到拯救啊，他的这个政治啊越来越文明化了啊，就是一直就算是拉美最好的吧。然后其次可能就是乌拉圭，然后还有个哥斯达黎加啊。哥斯达黎加吧，他们我不是刚才说嘛，拉美吧，他经常有一个军人干政的事啊，这个恶疾吧。但是呢就是说中美洲啊，他们就是巴拿马啊，就是巴拿马那个，然后哥斯达黎加啊，他们是取消了常备军啊，所以说吧，这个哥斯达黎加吧，他的发展吧还是挺好的啊。这个我念一段啊，哥斯达黎加发展的程度啊，他是领先了他邻国几十年啊，但是呢这个国家吧就是说他是在中美洲吧，这个地方吧他比较小，而且容易受到这个自然灾害的这个影响。啊，这个自然灾害就非常厉害啊，什么98年有什么大洪水大地震之类的啊，好像就是这个影响都比较大啊。他这个国家吧就是而且吧还有好多的难民啊，就大量的难民流入这个国家啊，他的这个贫困线下边人有 21% 啊，然后贫困率吧达到10年来的最高啊，当时可能是2000年左右吧啊，但是呢他收入了好多好多难民啊，也给他的这个就业产生了这个影响。不过啊，能够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在意识形态和财政两方面真正致力于改善经济困境的国家啊，在中美洲这么五六个六七个国家里边仍然只有哥斯达黎加。社会福利制度带来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和经济指标上啊，而且哥斯达黎加长期以来啊在教育上的投入，让他们的劳动大军能够吸引来高科技的投资啊。这里我就不再讲了吧，看来啊，就说这个哥斯达黎加啊，就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的，就这个国家应该说还是比较文明化人性化的啊，应该说有这个良性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吧。对了，我想起来了，刚才忘了再补充了啊，补充那个阿根廷之谜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学者吧他们给了一些答案吧，我这个读一下，就这个阿根廷史的这个作者啊，他说的啊，尽管拥有这些成就，阿根廷人仍然对自己感到失望啊，20%的失业率，摇摇欲坠的中产阶级啊，注意啊，一心想着如何掠夺财富而非如何管理国家的领导人。阿根廷人知道他们的国家能够做得更好。这个本书随后将探究阿根廷这个国家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啊，本书直接引用阿根廷最伟大的政治家、作家以及街头普通民众的评价。本书也将为阿根廷之谜提出一个答案，尽管不是一个治疗方案，这样的方案应该留给阿根廷人自己解决。阿根廷出了什么问题呢？答案在于啊，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一致啊，注意这个特权问题啊。阿根廷社会充满了偏见，阶级结构僵化，在许多方面，这个南美国家从来没有克服种族主义、社会歧视和政治傲慢这些殖民遗产。19世纪国家独立后啊，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继续使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分配财富。啊，这里我要插一句，这个国家如果采用专制，它会不会更好呢？显然它绝对不会更好的啊。因为这些问题啊，它是既然民主它不能完全解决，就是说暂时没有解决，它专制更不可能解决。在20世纪之初啊，经济增长和欧洲移民改变了这个国家，然而其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移民对传统的阿根廷文化的吸收远远超过了对新文化的培育。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啊，伊里格言和庇隆的民主改革把社会公正引入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他们未能成功地为反对经常由军方支持的暴力反抗的改革建立坚实的制度基础。因此歧视和特权的老问题反复出现在以后的每一个经济增长时期啊，其结果是20世纪70年代左派游击队的暴力挑战，随后是军政府发动的更加暴力的肮脏战争啊。1983年民主选举回归没有给阿根廷人带来宽慰，最近当选的三位总统都是在全国人民的欣喜中走马上任，却在极大的失望中结束任期啊。其中两位总统啊，甚至未能完成任期啊。在这方面，阿根廷宪法的设计师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对其国人的观察似乎永不过时。他说，自由在他们心中，但是旧的智库仍在他们的习惯中延续，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不团结啊。这里我要再插两句啊。就是说比如说墨西哥呀，它距离美国这么近啊，它为什么它的这个制度啊，甚至它这个发展啊、民情啊，都跟美国差距这么大呢？啊，这显然就是跟首先说啊，它美国吧，它是以这个英国裔的这个这个移民吧为主导的啊，甚至以前吧也是被英国所控制的啊。但是这个拉美啊，这个墨西哥他们都不一样了啊，他们呀，你看巴西吧，他是墨西哥不是葡萄牙人控制的，然后呢墨西哥啊到这个智利啊、阿根廷啊这些国家吧啊，这些十几个二十多个吧，他们都是这个西班牙人的啊，他们在文化上呀、社会结构上他们就比较相似啊，然后这些国家吧普遍的就是好多的这种压迫呀、不公正呀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比较多。然后吧，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些不公正啊，有了这些压迫啊，所以说这些国家积累的这个所谓的社会负能量吧啊，它就会经常性的爆发啊，就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吧，就革命，然后新独裁啊，然后再革命啊，再新独裁啊，就这个经济革命啊，它啊就是在这个尤其是在20世纪啊，成为这个比较激进的这种东西，不一定就是不一定就是革命啊，但是这种激进主义啊，它在这个拉美比较盛行，然后以这个什么最典型的，就是古巴是最极端啊，它走向一种共产主义制度啊，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种现代的这种民主的转型啊。有人以前我就探讨过这个墨西哥的问题啊，就是墨西哥吧，你看它是受南美的这种影响要比美国的这个因素要大啊，它也搞这些国有化，尤其是个金融国有化什么的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啊，这种非自由化非开放的这种东西吧，尤其是因为美国吧在历史上啊跟墨西哥他有积怨啊，他也算是被美国欺负过，所以他有点反美的这种精神吧，反美啊，可能越是这样反美，越是说反西方吧，可能就是说对他这个封闭国家主义啊、民族主义啊，他的这个思潮越有一种助长吧当然我这都是一家之言，可能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啊，可能也只能是谈这点粗浅的看法 但是我还强调这个主题上面啊，民主啊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那你更不可能求助于这种专制、这种威权啊、这种不公正啊、这种压迫性的这种东西了啊，那真是缘木求鱼。当然了，怎么说呢？相对于右翼的独裁而言，啊，不是，相对于左翼的这种啊这种玩意儿而言啊，右翼的这个开明专制吧，啊，当然还是更可取的啊，相对来说更可取啊，为国家的这个民主化、自由化，它会有个好的铺垫啊，这就是治理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说，你看，比方说，就是说，同样啊，都是民主，但是有的啊，比如说搞联邦制啊，搞啊，但是有的就搞中央集权啊，它产生的这个结果就不一样啊，或者是有的搞总统制啊，有的搞这个内阁制啊，有的搞这个半总统制啊，比如它这个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说，你看像法国吧，就算是从不算是战前了啊，就是算战后吧，你看有个第四共和国，也有个第五共和国啊，它这个宪法呀，它这个制度架构啊，你看它都有一个修改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啊，专制就好，简单。民主就好啊，这个争论它是比较简单化的啊，就是说这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智慧的问题啊，比如每个国家啊，它的这个文化的问题啊、政治问题啊、经济问题啊、历史传统问题啊，它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伊斯兰国家，它有一个政教合一啊，它这么一个问题啊，它这个比较严重，它可能就暂时在中国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中国古代吧，就是说可能也有个政教合一的问题，就是儒家吧被绑在这个法家这个制度上了，他用了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后来被破除了啊。当然现在吧还有一点啊，但是呢现在还是有点像世俗化的啊，也算有点政教合一吧啊，虽然说啊就是说已经破产了吧。然后中国的还有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啊整个的这个历史吧，跟其他国家，尤其跟印度它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来比较的话，就是说可以思考，比如说这个儒家文化圈里的，你比如说这个韩国呀、日本呀、台湾呀、香港呀、新加坡呀，哈，啊，我们就是说感觉跟他们也有很多的相似性哈，比如说我们这些都比较勤劳呀，比较尊师重教呀，重视教育，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就是说这一点应该来说但是呢可能就是说但是大陆又不一样吧，因为毕竟还有这70年啊，这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可能对未来来说可能也是比较深远啊，这种影响也不能低估啊。当然了，我们也不能高估，因为毕竟来说啊，从人类的这个漫长的长河当中啊，就是说现代啊，就是现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因素啊，就是说影响也很大，就是说而且比那个100年前要好得多啊，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条件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市场经济吧，啊，这都是很好的。中国的问题吧，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败坏和这个政治腐败啊。将来如果能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啊，当然了，就是说，还是要通过转型啊，然后转型以后吧，就是特别要注意这两个问题啊，可能以后中国就容易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和谐的啊，那么一个有序的啊，持续的那么一个啊自由的文明的道路啊。群里有一位朋友啊，他补充了一些资料啊，他说20世纪阿根廷啊经济的兴衰与文化因素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啊。美国学者啊，就是叫什么呀，这个挡住了啊，这个认为历史上同为欧洲殖民的北美洲和南美洲之所以啊在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不同的业绩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它就是因为文化传统不同。这位学者认为啊，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啊，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啊，只得依赖外资。还有人认为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啊却是欧洲式的啊。他对比了这个韩国啊，韩国的这个储蓄率相当高，大概有33%嘛，但是阿根廷才有10%几。上边说的那个托克维尔啊，那个确实很深刻的一个思想家吧，哈、啊，他也是一个敏锐的这个政治观察家哈、啊，然后他的回忆录什么都挺好的哈、啊，我其实买的书很多，他的所有的书都有啊，那个他的传记啊也有一种两种，其实也有一种大的这个很全面的那个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啊，我一直想深入的研究这个托克维尔，但是。 也没那么多时间啊，包括买的这美国的这些书其实也很多啊，美国是民主啊，美国建国之父的失败呀、啊，刚才这个啊，买的很多啊，希望有时间看吧。然后包括法国的啊，我对法国也有很多的兴趣啊，觉得法国的这个经验教训啊，包括它制度设计啊，跟我们也能提出很多启示啊，哈。哎，但是还是老问题，时间不够啊。哎，这个你老，然后我这个身体真的有点报警了啊，我现在哎真的要早休息了。昨天啊，今天这个胸口就不舒服，反正哈，我觉得可能就是休息的太晚了，不好哈。然后我以后决定啊，夜里2点之前吧，都要躺下来啊。我今天还在思考哈，我说历史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哈，我有点想，历史其实也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这个东西哈。我们看这个历史，其实不纯粹是看什么历史故事啊，了解的过去哈，实际上也是了解这个接触这个政治的经济的这些方面哈，包括什么制度设计啊这些哈，其实都是思考这个的哈。然后理论的书当然也应该看一看哈，包括讲这个历史细节的这些也都应该看一看哈。我觉得提高理论素养其实也没错啊。虽然我们就是还是老问题，可能就是一般人吧，包括我了，这个时间都不够哈，感觉就是，哎呀，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的压力啊，或者是这些娱乐啊，什么琐事的压力，其实太大了。